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二，农历10月初4，北京多云，8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19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全面贯彻党的19大精神，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 李克强将出席第6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访问匈牙利，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16次会议。 张德江会见巴拿马总统。 19大代表在基层积极宣讲大会精神。 12部门将在春节前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关于发挥民间投资作用，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指导意见印发，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实施核高基科技重大专项10年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长期以来缺芯少魂、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已得到扭转。 自民党退出，德国阻隔谈判失败，或将重新大选。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昨天下午主持召开19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张高丽、汪洋、王沪宁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的意见，指出要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监督权，规范报告方式、审议程序及其重点，推进国有资产管理的公开透明。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要把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脱贫难度大的贫困村作为重中之重，着力解决驻村帮扶中选人不优、管理不严、作风不实、保障不力等问题。会议审议通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指出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要注意因地制宜，保护保留乡村风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强调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基础上，在湖泊实施湖长制，开展湖泊生态治理与修复，健全湖泊执法监管机制。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能力，深入推进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要重视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拓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请示，强调要严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平衡好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不得以买卖宅基地为出发点，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创新全科医生使用激励机制，加强贫困地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团校改革方案，强调改革要把握建设党在青年工作领域特色鲜明的政治学校这一根本定位，聚焦团干部教育主责主业，剥离学历教育，创新办学方式，突出政治培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的工作规范，和关于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工作规范，指出要紧紧围绕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健全工作机制，更好发挥立法机关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的工作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总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修订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修订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修订稿。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大督查力度、狠抓改革落实情况的报告。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担当和勇气，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形成了一大批改革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这是继续深化改革的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改革方向，继续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最为关键的是，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会议强调，改革的担子越挑越重，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要抓紧梳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改革任务和举措，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保持工作力度和连续性，有计划、有秩序推进落实。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强化落实责任，结合自身实际，把党中央提出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推出改革方案的要狠抓落实，还没有完成的改革任务要紧抓快干，已经落实方案的还要巩固改革成果。要坚持一把手抓改革，重视搞好调查研究，善于研究和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在抓落实上投入更大精力。明年改革工作要抓紧谋划起来，用更高的标准抓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1月26号到12月2号出席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出席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16次会议。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张德江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进行了重要会谈，为两国合作描绘了新的蓝图，开辟了新的航程。中巴两国立法机关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夯实民意基础，创造友好合作的法律环境，为推动中巴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张德江还向客人介绍了中共十九大的情况。巴雷拉说，巴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深化各领域合作，支持两国议会交流。当天上午，巴雷拉还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特使、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于11月17号到20号访问朝鲜，同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举行会见会谈。宋涛全面通报了中共十九大的主要精神和历史性贡献，朝方祝贺中共十九大取得圆满成功，祝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取得巨大成就。双方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朝鲜半岛问题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加强党际交往和沟通，推动中朝关系向前发展。期间，宋涛还进行了有关参观考察，并赴会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 央广消息，应蒙古国政府办公厅邀请，19号到21号，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庭率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蒙古国，向蒙古国政党、议会、政府、经济界及主要媒体和智库举行十九大精神专题宣介会，介绍了十九大主要情况和重要意义。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党的十九大代表回到基层后，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通过宣讲、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为群众解读十九大报告，分享学习心得。请听央广记者王志达、王岩、王成林的报道。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在河北沧州东卢村，十九大代表、沧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治处主任王红星正在通过覆盖全村的农村大喇叭向农民宣讲十九大精神。连日来，王红星把基层宣讲的重点铺在了农村，他结合自己的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讲给村民听。 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咱们合作社所急需的冷仓库、道路等基础设施会得到更大的支持，合作社的发展也会逐渐走上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在甘肃兰州，十九大代表、甘肃省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冷做工首席操作师阙卫平连续做了多场十九大精神宣讲。 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阙卫平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聚焦技术创新，把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研究一些更切合实际的一种工艺，把每一件事、每一件产品能把它做到极致，做好传帮带。 十九大代表、眼矿集团南屯煤矿通房工区副区长张艳宽一回到矿上，就结合实际工作情况，与工友们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 报告提出啊，我们要树立安全的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 员工王东宁： 十九大报告中的要求，就是对我们每一名矿区安全工作者的要求。我们要在工作中贯彻十九大的精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守卫矿区的安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十二课，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敬请关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日前批复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请示，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具体工作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央广记者何源报道，人社部等12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将从今年12月1号到2018年春节前，在全国继续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工信部等16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发挥民间投资作用，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民营企业战略合作与兼并重组，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重点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推动建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扩大民营企业财产质押范围，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供应链融资。 科技部、工信部昨天举行发布会，表示实施核高基科技重大专项10年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长期以来缺芯少魂、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已得到扭转。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核高基是对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的简称。从国之重器的高端装备，到技术尖端的超级计算，再到生活日常的汽车、手机、电脑、U 盘，随着重大专项的实施，核高基成果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专项更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和倍增器。 一方面，我们聚 焦国家战略需求，一批核心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在重大工程中实现应用。另一方面，针对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专项抓住世界范围内产业分工调整和革命性技术不断涌现的机遇，以嵌入式 CPU 操作系统为突破口，一批产品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 专项实施前，国产操作系统基本上只能运行在国外的 CPU 上，没有商业软件开发商愿意为国产的 CPU 开发软件，国内的整机厂商也不愿意为国产的 CPU 生产。从基本不可用到基本可用，从单点试用到行业应用示范，和高级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十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长期以来缺芯少魂、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得到扭转。刁时京介绍， 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产品在技术上日趋成熟，以 CPU 和操作系统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日趋完善，自主创新体系逐步建立，有力支撑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昨天上午，由中国国电与神华集团重组而成的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继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宣布两家公司合并重组，正式成立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天，领导班子也正式到位。根据此前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六月底，国电集团资产总额超过8000亿元，神华集团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元，这也意味着新成立的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的总资产有望超过1.8万亿元，在能源央企中的资产额仅次于国家电网、中石油和中石化。对此，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神华与国电的最终联手将使得产业链优势互补，也预示着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家航空母舰即将起航。 各方面嘛，加快了呀能源呐行业的整合，把主业做大。一方面是呢这个内部啊去产能，形成新的产业链条；另外一个方面，在做大呀、做强做弱啊，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的能源企业集团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李锦表示，此次合并重组除了对行业内具有重大影响之外，也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范本意义。 比如说，矿产投资集团、五矿集团行业怎么重组、新动能的形成，也应该呢一个呢示范意义。 新闻动车组，湖南桃江县通报今年第二起校园结核病疫情情况，北京1118火灾事故共查获涉案人员18人。均已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河南省建立全国首个污染天气信息管理系统，请听报道。 据湖南省卫计委最新通报，今年10月12号，桃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现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一例肺结核确诊病例，截至11月19号，共发现该校8例肺结核确诊病例，目前所有患病学生已休学并接受治疗和管理。这是桃江县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二起校园群发肺结核事件。今年8月，桃江县第四中学发生了结核病聚集性疫情，截至11月16号，共发现肺结核确诊病例29例，已治愈3例，疑似病例5例，另有38名学生预防性服药，共计72名学生接受治疗和管理，其中50名学生已达到复学标准，其余22名学生定期复查，一旦达到相关标准即可复学。据桃江县副县长王建国介绍，为解决患病学生后顾之忧，所有门诊住院治疗费用按医保政策报销后，剩余部分由县政府统筹解决。目前已报销第一批22名患病学生医疗费17万多元，对服药滞留6个月、9个月的患病学生分别救助3000元、5000元。 免除今年因病休学、明年继续在桃江市中学习的学生学费、校内住宿费和每人每月补助生活费300元。对到上级指定医院就诊的报销诊断费用。 央广记者傅磊、邓文辉湖南报道。 11月18号晚18:15，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大兴区新建二村新康东路8号发生火灾，经全力施救，共营救搜救出被困人员73人，其中19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被迅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北京市大兴区常务副区长贺瑞介绍说， 截止11月20日14时，7名受伤人员生命体征平稳，1名受伤人员伤情危重，正在进行抢救治疗。 工作组依据遇难和受伤人员的户籍、亲属关系等情况，设置了工作专班进行对接服务，对火灾紧急疏散存在生活居住困难的人员，由属地派出所统一登记合录，提供临时住所，有效保障生活需要。 18号当晚，公安机关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侦查，目前共查获涉案人员18人，均已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严立强介绍说，火灾发生后，北京全市迅速行动起来，全面排查清理各类安全隐患。 我们正在开展为期40天的全市的安全隐患的大排查、大清理和大整顿，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场所立即停止使用，即刻整改。 央广记者刘天思、吉乐乐北京报道。 记者从河南省环保厅获悉，今年河南省将在全国率先建立污染天气信息管理系统。河南省将通过这个管理平台与电力环境监控中心等多个系统对接，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有关人员还可以通过平台上显示的企业用电情况，对企业污染管控措施进行实时监控。河南省环保厅宣教中心主任焦万义说，在启动重污染预警期间，将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对近1.2万家涉气企业进行管控，比去年同期管控涉气企业数量增加近4倍。 各地呢分别按照省公检办的指令启动了3级或者2级应急管控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央广记者任磊平郑州报道。 由中国外文局主办的2017年全国外宣工作协作会昨天在合肥召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消息，截至昨天，2017年全国电影票房突破500亿元，这是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500亿元大关。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资源税法征求意见稿共19条。明确了资源税的纳税人、计征方式和应纳税额等。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天下午3:30发布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傍晚，北京市空气将达到5级重度污染水平。预计今晚入夜后，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将好转。 新华社日前播发了一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巡礼系列稿件，文明之风吹拂赣南大地，江西赣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见闻，和用村规民约立本，以道德评议育人，陕西省浔阳县金寨乡乡村治理调查等。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教育部公布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明确中小学体育美育兼职教师不得由本校内的其他学科教师或人员兼任，并对校外选聘作出具体规定。 光明日报指出，实施好现代体育美育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各地在组织师资时应摒弃语数外是主科、英体美是副科的观念，用各科平衡发展的眼光对待教育。 新华每日电讯分析认为，在高考指挥棒还在左右学校家长学生的取舍时，如果不把增加体育美育的考试权重确立为一项硬指标，单纯强调素质教育就很难实现。 近来网络频频爆出幼师虐童事件，让公众在痛心、震惊、愤怒之余，也不得不冷静思考该如何从体制机制上保护儿童不受侵害。 央广网评论强调，要加强师德培训，实行行业劣迹记录者禁止制度，强化监管，幼教机构应实施全面普查备案制度，完善法律条文，增设虐童罪，让施虐者不能不敢触碰法律的高压线。 从昨天开始，在前期5个城市进行试点的基础上，公安部在全国分3批推广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明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将在全国全面启用。 新华网指出，新能源汽车企业和有关部门都应该持续做出大动作，抓住新能源汽车赶超发展的机遇期，促进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在满足广大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使我国由汽车大国变身为汽车强国。 有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郑州舰等19国海军参加的东盟成立50周年国际舰队检阅活动 昨天在泰国芭提雅湾圆满举行。央广记者陶宏祥、周小舟，泰国报道。 当地时间上午9:00，来自东盟及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19国的36艘舰艇在芭提雅湾检阅海域分为两个纵队集结完毕。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郑州舰”上，身穿洁白海军军服的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上午10:00，随着泰国检阅舰缓缓驶来，郑州舰官兵整齐划一地行举手礼和注目礼，充分展示了中国海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泰国总理巴育、中国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资天龙少将和各国海军司令和司令代表在泰国海军检阅舰塔朗舰上进行了检阅。郑州舰舰长陈曦中校： 这一次呢，是我们郑州舰入列以来首次执行出访任务，我几乎跟每一艘外军舰艇的舰长都进行了单独的交流，感到收获很大，展示了我们中国海军的国威军威，同时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一种积极的姿态，乐于跟各个国家进行国际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的愿望。 昨天，德国联盟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为组建联合政府而举行的最后谈判，由于自由民主党的退出而宣告破裂。这意味着在德国大选结束近2个月后，德国政坛再次面临未知。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德国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林德纳说，他的政党选择退出是因为在包括环境问题以及移民和难民政策等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们与联盟党以及绿党无法达成共识。 我们不会为了我们自身都不信服的政策去抛弃我们的选民，所以还不如不参与执政。 联盟党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表示遗憾。默克尔说，他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国家在未来一段艰难的时间里得到很好的管理。 现在我们必须得面对事实，事实就是我们没能成功完成组阁谈判，这意味着我会将情况汇报给总统，然后再看接下来的情况。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自民党和绿党在政策立场上的南辕北辙是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而默克尔总理欲擒故纵的行事风格更在此次谈判当中起到消极作用。此次组阁失败无疑会让德国政坛陷入极大的不确定风险中，默克尔未来的政治生涯也因此画上问号。接下来的路将如何继续呢？新华社记者袁帅稍早前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称，德国政坛将面临三种选择。 其一是由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单独同自民党或者绿党组成少数派政府，但这一政府在今后推行政策时面临较大不稳定性。其二是联盟党再次同议会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组阁，但社民党此前已明确拒绝本次再度同联盟党联合组阁，这一选择几乎不再可能。第三种就是再次举行大选，但德国舆论表示，一旦再度大选，当前各方都会受损，而只有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选择党会获益。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北京市昨夜召开大兴1118火灾事故媒体通气会，19名遇难者情况公布。 津巴布韦议会今天复会，总统穆加贝会否遭弹劾？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于芳，主播魏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百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